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 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 第57回，安金藏剖心枯简，狄仁杰奉命提兵。却说武承嗣回转了兵部衙门。次日五谷入朝，府副金阶上前奏道：目今庐陵王兵犯淮信，势至猖狂，和贼首李飞雄带领数万大兵直逼城下，心想攻破城池，向东京进发，复取天下。淮信太守胡世京与贼通同一气，逆报军情，幸有守备京城，单名飞报。现在告急文书投递在臣部，请臣据情代奏。城本虚弱，危急万分，一经胡世京出城投降，以下州县便势如破竹，并有庐陵王伪诏抄录前来，请圣上预览。说着将京城的公文伪诏一并由直殿将军呈上，武则天展开看了一遍，不禁叹道：前者寡人因太子懦弱不明，故而将他原贬房州，原期他阅历数年，借赎前迁，然后赦回，再登大宝。不料他天伦绝灭，与母为仇。前次徐敬业骆宾王诸人兴兵犯境，孤家以他为误听谗言，并未纠罪，此时复勾结贼人争取天下，如此不孝不义之人，何能身登九五为天下人君？他既不孝，朕岂能辞？速发五万大兵星夜赴淮庆剿灭，破贼之后再赴房州，将太子所拿来京按律治罪。两边文武见武则天如此传旨，无不面露土色，盛怒之下又不敢上前劝谏。狄仁杰到了此时，明知是太子受冤，不得不上前阻谏道：圣上体伤母子之情，为天下臣民耻笑，此必奸人勾引强人，冒充庐陵王旗号，以伪乱真，使圣上相信此乃军情事务。若果是太子作乱，为何不在房州起事，应在淮庆进兵？淮庆太守胡世京虽是文士出身，未有不知利害，如果城池危急，理合他非禀道臣，请巡抚衙门代表，何敢逆情不报，致令京城到兵部告急？兵部尚书乃是武承业本任，日前他弟兄诬害刘伟之等人，蒙蔽朝廷，致令赐死，后京城两番复奏， 方才蒙司开释， 暗指废他兄弟之言，发兵剿灭太子，随后四位无人，他便从中亏欠。这事断非庐陵王所为，请陛下发兵，但将李飞雄提入京中，交臣审讯，定有实供。那武三思听了狄公所奏，深恐他又将此事辩驳干净，忙即复奏道：这事求陛下善察其事，臣等在京供职，每日上朝，何忍辜负国恩，敢与贼人谋反？ 此明是狄仁杰勾通太子， 擅动干戈，威吓陛下。日前伪之请陛下召太子还京，退朝让位，陛下未能准奏，反将伪之赐死。狄仁杰亦屡次请陛下将太子召还，因未能俯如所请，积成如此大变。臣等宁可奏明，听陛下裁夺，但恐陛下以慈爱待太子，太子不能以仁孝待陛下，到了兵犯阙庭， 不妨将大恶大罪推在李飞雄身上。那时复登朝位，不知将陛下置诸何地。若说臣无奏，天下事皆可冒充，唯这旗号伪诏，万万伪借不来，圣上何以不明其故？恐此次干戈，较之骆宾王尤甚了。这番话把个则天说得深信不疑，向狄仁杰怒道：汝这般误国奸臣，汝既身为巡抚，怀庆府又在汝属下，太行山有此强人，何不早为剿灭？ 此时养庸遗患， 兵犯天朝，岂非汝等御下不严之故？似此情节，与庐陵王同谋可知。逆叛奸臣，既伤我母子之情，复损汝君臣之仪，此番不将太子赐死，国法人伦皆为汝等毁灭，等至水落石出之时，再与汝等纠罪。说罢，便命武承业发大兵五万，带领将士先到怀庆，将李飞雄灭去，然后便往房州捉拿庐陵王。武承业奉了这道圣旨，心下好不欢喜，正要领旨退朝，忽见左班中走出一人来，身高九尺向外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圆目，走上前高声奏道：陛下如此而行，欲置太子于何地？前者太子贬谪，在庭陈功，莫不知是冤意。彼时有罢官隐归者，有痛哭流涕者，这干人皆忠心赤胆，日夜望陛下转心，复成大位。武承业乃不乏小人，江洋大盗，绿林下人，无不暗中勾结。此事明是奸臣造成伪诏，令李飞雄冒名而来，使陛下堕其计中， 好乘机为乱， 掠夺江山。陛下何不顾母子情面，反听奸臣之言，恐唐朝非李家所有了。说罢大哭不止，声震殿庭。武后见他说不顾母子情面，愈加怒道：汝等实录在朝，天下大事漫不经心，凡朕有事举行，便尔纷纷饶舌。寡人乃天下之母，庐陵王不遵子道，若不在诸，何以御天下？如有人再奏，便先斩首。众人听了此言，再将那人一望，乃是太常公人，姓安，名金藏。只见他大哭一声，向着武后奏道：陛下不听臣言，诬屈太子，不忍目睹其事，请剖心以明太子不反。说罢，只见他拔出佩刀，将胸前玉带解下，一手撕开朝服，一手将刀往胸前一刺，顿时大叫道：臣安金藏为太子鸣冤，陛下若再不信，恐江山失于奸贼了。说罢复将刀往里一送，随又拔出，顷刻五脏皆出，鲜血直流，将众臣的衣服溅得满身红血。当时两边武文猝不及防，忽见他如此直剑，无不大惊失色，倒退了几步。武后此时也不料他竟而不顾性命，见他倒于阶下，也就目不忍睹，龙袖一展，将两眼遮住，传旨说道：孤家母子之事不能自明，致令汝出此下策，诚为可叹。玄命人用车辇将安金藏送入宫中，命太医赶速医治，如能保全性命，定行论功加赏。这道旨下来，随有川宫太监将安金藏鱼乳辇中，已是不知人事，手中佩刀依然委屈。众大臣其他去后，有袁行冲、横燕范一干人齐声哭道：安金藏乃是太常公人，官卑职小，上知太子之冤，以死直谏。陛下再不听臣等所奏，只好死于金銮殿上了。当时众人有欲拔刀自刎的，有欲向金殿铁柱上撞死的，把个金銮殿前当个寻死地府。武则天见众人异口同声，皆说李飞雄冒名诬害，只得说道：众亲家如此苦谏， 孤家岂好动干戈？ 汝众人所言若何处置？总之怀庆兵临城下，此事实情，无论是真是假，皆需带兵剿灭。狄仁杰道，陛下若能委臣一旅之师，带同武将前往征讨，定可将李飞雄活提来京。一面命袁行冲将狄仁的伪诏带往房州与太子观看，太子见此逆书，岂不以朝廷为重？那时陛下虽不命他征剿贼人，太子也要奋力前驱，以明心计。此事一举两得，陛下私意俱全，那般奸贼也无从施其伎俩。武后此时骑虎之势，只得准奏，将武成业之兵归狄公统带，听其挑选猛将百员，星夜往怀庆面寇。附下一道御书，并李飞雄伪诏一并交袁行冲，带往房州而去。两人谢恩以毕，然后退朝。单说狄公一早便在教场点了五万大兵，带了十数员有名的上将，皆是忠心赤胆，攻而忘私，一路浩浩荡荡直向怀庆而来。此时胡世京早已得报，听说是狄公前来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向着部下说道，本府自与京城争论之后，明知他飞袭到京，请兵告急，深恐张武二党带兵前往，便令太子掩冤莫解，现在狄公到此，成为万岁之幸。当时将城中所有的兵丁齐行在城中把守，自己带领数名牙将徒步出城，向大队迎来。到了前队，早有差官明执明到军中来见狄公。狄公见是怀庆府亲自前来，当即问道，贵府为一方领袖，兵临城下，镇静不移，深为可敬。日前皆尊函足证据实，贵府现将合法退贼。胡世京见狄公如此询问，乃道，下官明知金守备启文申报，但不肯迎合奸臣，至今太子受屈，此事定是李飞雄受人指使，冒名而行。若是庐陵王若有此举，为何不在起事之先通行守诏，等到贼兵入境方将伪诏投递？据此一端，可知伪冒。现已命人先到房州询问，其真伪辨明，再行具报，免得有劳胜虑，致伤母子之情。此时大人前来，实为万幸。当时与狄公到了城前，依城下寨。次日，狄公升坐大帐，传金城前来问话。金城此时已是心大恐惧，满想将告急公文递到兵部，武士兄弟带兵前来，便可合而为一。不料不能如愿，反命巡抚大人带兵到此。当时只得到大帐请安侍立。狄公道，本院在京接汝告急文书，说庐陵王与李飞雄沟通，兵犯怀庆。汝既身为武备，何故不开城迎敌，杀退贼兵？若说胡世京阻挠加以防守，此故迂如见识，本院既已到此，且命汝就此去骂敌，若不得胜而回，提头来见。金城听了此言，不禁心惊胆裂，领下令而来，上马而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57回完。